第二十三课，谈运动与减肥。情景一， 今天放学后一起到明洞去逛逛怎么样？ 啊，今天？可真是不巧啊，一会儿我男朋友要参加他们系的足球友谊赛，我早就答应要去做啦啦队了。 足球比赛？ 是啊，他是个足球迷，他有句名言，书不离手，球不离脚，够绝吧？ 够绝？真是理解不了，一堆人就为了一个小皮球，你争我夺的，从场这边跑到场那边，多累呀！我还是喜欢保龄球、健美操这样的运动。 哎，可不是嘛，上次在沈阳五里河踢的那场世界杯小组出线赛，看到中国足球第一次冲出亚洲，我男朋友激动地抱着我在电视前面直转圈子，还一直大叫着说是要到赛场去给中国队助威加油呢。 哟，还真是个铁杆球迷呀，蛮可爱的呢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好了，不和你聊了，我得赶快去给他加油去了。 去吧去吧，真是姑娘大了不中留哟。 瞎说什么呢你，拜拜。 生词，名言，绝，堆，你争我夺，小组出线赛，转圈子，助威，铁杆儿，蛮，瞎说，拜拜。 情景二，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比以前瘦了好多，有什么秘诀？快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吧。 是吗？我想这就叫做无心插柳柳成荫吧。以前想减却减不掉，自从打了这份小时工后，每天都跑来跑去的，我这腿都是跑细的，这肥啊也就不知不觉地减掉了。分享，要不你也打份这样的短工，就知道我这法子灵不灵了。 啊，那还是免了，不过还是好羡慕你啊，我好像就是那种连喝口凉水都会长肉的人。 现在电视上报纸上好像有好多广告，有美容院里仪器减肥的，有美容美体专科医院手术吸脂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很多减肥药，听说有挺多人吃了可都革命成功了，你没去试试呀？ 哎，哪敢呢，我妈说了，那些都是骗人的玩意儿，要是肥没减成，反倒落个什么病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她号召我自力更生呢。这不，为了减肥，我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了，什么鱼呀肉啊就甭说了，整天吃糠咽菜，完了还要再练两个小时的瑜伽消食，折腾的我呀每天都饿得前胸贴后背睡不着觉。 天，为了减肥你也真是能吃苦啊。可是我记得书上说呀，我们要健康饮食，科学减肥才对。其实在做适量运动的基础上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均衡的饮食习惯也是不能少的。 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得赶快去书店买本减肥食谱，好好研究研究了。 哈，好，那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可就拭目以待了。 行，下次咱们见面的时候我带着秤一起来。 哈，你可真够逗的。好了，回见啊。 好，有时间常联系啊。 生词，秘诀，分享，无心，自从，小时工，不知不觉。 法子，鳞，长肉，仪器，锡枝，玩意儿，络，长诗，号召，自力更生，苦头，瑜伽，消食，折腾，前胸，后背，吃苦，适量，荤素，均衡，食谱，拭目以待，斗。